绿的草原我一家，风吹绿草遍地花，彩蝶纷飞，百鸟儿唱，一湾碧水映晚霞。 歌声隔着水，剩我仰望的

坚强还是软弱，欢乐和痛苦永远交替着，顾虑太多，是不说，但生活不能一错再错。

身出手，让先